山盼小，跟城里人一样啊。几个月了， 快生了。

你算你啊，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，我把你从小抱到回头路，5岁给你定了娃娃亲，你是全村最听话的好闺女啊，你怎么做出这种事来呀？ Yeah.

小天使，我是梦里春风猪爸爸，他呀呀呀你对真笑，远远坠落笑金融心，老夫一心讲笑话，我在公司当正月，春风送暖到我家，真正是我失了你，所谓一我去用啊，西呀股票这得记住，去砸表都把灵魂嘛，当我风雨遇人退，每句行人只道一把，我是神明等梦最落里，这生梦是老呀妻子可气把我劝，老夫气温将我骂，退休生这生呀我句句一女子同他，我提了心上难为准他愿明波是大花，终于你儿我先不听，把妻子儿女抛在那句一笑我的生活好像真安心，交际花小白领，老头儿身边多的是亲人，岁数养的腰不用养的灵，一枝花粉长得没有影，要你晒死无落，爱是家个避难开，多的美女呀便宜我在迷魂城里做神仙，我以为这是花花好世界，哪知道被杀人血不瓦解，到后来我投机失败没有钱，那当户谁把心上病，千种妩媚一边人，一张笑脸变恶脸，从此踢出大门外，我到此两心。

凄苦，泪落在家里在拉西，孩子患病在路旁中，无依无养太春情， 墙草飘为的是孩子病，无意中重逢好年纪，你应该骂你骂得越厉，我此生一外无车心，是他们母女从多说我转身到这里，江太官终身管我长生派，贪官谁谁我把往日的 正路为第一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去年野花被神秘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都不害人自私的，全人模样浪荡子，鸦片毒品为葬送你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老李我日暮得饥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血浆挖到当自己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夫妻恩爱要珍惜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孝敬父母需牢记，穷人模样浪荡子，真心好话与是非，穷人模样浪荡子。 刚才是赵志刚演唱的《探终点》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。 对呀、啊。做礼貌，身为本身 莫非就是杨家门被我上前把门开？我要为什么今天把人门关紧？耳听那边唱起歌来可爱不听，我一亮一跪下来就可得清，城的朝上把泼墨教育分两旁，三子清香罗中茶，荤素菜月坐上房。第一我把下红灯天堂哟，第二我一见鱼儿泡皮香，第三我相信蘑菇炖豆腐，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酿，第六我将油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又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不然为我出山走你滚下你娘子请你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《哭牌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器团萧雅演唱的《沙漠王子算命》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Lord,

方景，谁知道 相思人，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样这样也是不能够。早知道我的名字没摆着，一种着变做两种走，那接着做把你倒走，一路半路回，西番地不归郑州，王子良意快不尽。 他的眼睛瞎了， 是的，像我一样的瞎了。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我是我也是生了你，王有娘子来管事，这不是那不是，真正是来往我两有事，我到底不是蓬莱仙姬。